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上午十点，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泛民立法会议员早前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面，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帮香港人吐了一口污气。梁家杰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时候说，会面期间他向张德江指出回归19年以来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落空，以及梁振英不适合做特首的原因是为港人吐了一口污气。他说张德江态度宽容，一直保持笑容，亦都没有驳斥他们的言论。梁家杰又说，当局运用8000警力以反恐的级数保护张德江，加上他过于称赞梁振英，出面撑他的言论令到市民反感，令到香港人对张德江的访港之旅好感下降。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陈章明在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早前和同志平权组织接触之后，了解社会对性小众仍然有歧视和欺凌，他认为就性倾向歧视立法有迫切性。同时他亦都和反对立法的团体会面，知道对方担心会影响宗教和言论自由，因此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就立法作出咨询，研究法例的内容或者有没有需要提供豁免。 法律上的定定就不是平机会可以做到的，我们唯有就催促政府是在这方面就尽快做一个立法的咨询。就立法咨询其实那个内容，因为有很多反歧视立法的团体我都见过的，他们也都担心会不会影响宗教自由，也影响他们那个日常那个语言那个他们反对这个同性婚姻等等，这个其实就是要谈的地方。就在立法嗰个嘅咨询上边咧，政府真系要启动呢个机制。 咁陈章明又重申，立法只系最低嘅标准，长远应该推动社会接受平等机会，要多进行公众嘅教育。陈章明又话，上任嘅初时接受访问，因为经验不足，表达唔清楚，曾经造成混乱。佢再次向公众道歉，并且话已经从事件中学习。油麻地果栏上个星期三的斩人案，警方拘捕五名男子涉嫌串谋伤人。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人员昨日在九龙城、黄大仙和红磡先后拘捕五名22至39岁的男子，他们正被扣查。事发在上个星期三夜晚7点几，三果档入面的两男两女被人用刀袭击，凶徒之后逃去。在其他消息，一架接载台湾旅行团的旅游巴在瑞士少女峰附近和高速列车相撞，至少16人受伤。旅游巴在意外中车尾被撞毁，遇到的车祸的台湾旅行团有30多人，星期五的夜晚乘坐旅游巴在少女峰山脚的观光城市恩特拉肯，怀疑误闯平交道，同一架德国的高速列车相撞，部分伤者仍然留院。台湾驻瑞士代表已经前往当地协助处理事件。好，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燕晶联播。 地水火风空。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Kumalakya Yen。 好 好啦，大家乱唔乱先？而家我哋 乱 啊， 一啲都唔 好清晰，我知道。仲有问题想问师傅嘅嗱，鹅目嘅话咧，如果动物界咧就可以揾老虎啊同埋白兔仔嚟帮手啦。咁鹅火咧咩动物啱啊？ 系啦，鹅火就一定系嗰、那个即系马啦， 系马 系马啦，马不系最火噶啦、 嗯， 通常都系用马噶啦。马、老虎、狗唔好啊，唔好掂啊。狗可能系变咗火嘅坟墓。马是最实际，咁、马通常嚟讲就你着嗰件有个马嘅 logo 嘅衫， 系、 本身系个 P 字头噶啦，咁啊就有只马喺度已经掂啦， 系、 咁你嗱， 驮住只马得唔得啊？ 哎呀，即系饿火命啊！即系你哋啊，考试啊，得天独厚啊，坐的士咪掂咯， 系喎、太简单啦， 唔系我哋啲少拉命坐地铁咁样坐的士噶嘛？ 嗱，坐的士仲要系咁，嗱你如果你系饿火嘅，你去考试咧就坐的士去市场咧，一上车嘅时候咧，嗰、个司机越恶越好，因为越恶佢真系越火、越猛， 我可以撩兴佢啊！ 吓咁，但系佢越慈悲咧，就即系话佢好 happy 嗰个火，咁即系话佢会食咗啲火。咁逢生嗰啲咧系本身要好多火啦，仲要揸的士嘅呢，即系火上加火咧，所以佢就要不断要讲嘢、喷口水， 系啊，好多呢啲噶，系啊， 佢嘅肺功能好活跃咧，而系讲好多嘢咧，嗰啲咧就变咗帮你抢火噶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坐的士都有好多学问啊， 系系， 咁咧就坐，当然啦，你话嗰日啊，如果系。热到不得了，咁又有嚟啦。咁无论点饿火，其实唔使讲咁多，因为饿火嘅人咧眯埋双眼都考到噶啦。即系应该我讲夸张佢 讲， 因为自然就晒个日期嘅， 天时地利人和。 系啦，咁所以呢个世界系咁 勤力啲就得噶啦，系咪？ 所以饿水命系最唔着数。 系 啊，咁所以咧考试就咁。好啦，去到市场啦，而家讲啦。去到市场嘅时候，我哋讲入个市场啦。入个市场嘅时间，你话系咪迷信到要搞个脚踏七星贪佢六文钱 破 左裤右裤咧， 或者破咁样咧又 系啦。咁啊，通常咧就其实可以用嘅， 真 系你其实系可以喺操场或者个厕所度踏完晒踏步，咁然后先去啊。咁你可以喺个厕所里边啊行贪具六文莲冇破左裤右拔破嗰只右脚一破咗之后，然后跟住一打开嗰度门直冲去，你明唔明啊？就唔可以拧转头啊嘛。 哦， 哎、但系弊啦，你个衰包留咗喺个厕所度 拧。 哎呀，真系论尽嘅你真系，哎，所以又唔得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你话啊，师傅教右脚先入去市场度嗌个破字，系咪着数啲？咁样教就咁教啦，你唔好做啦，做咗俾老师啊捉你，要唔知话你做啲乜嘢。但系有样嘢李居明系可以教啊嘛，因为李居明系李居士，李居明系专教玄学啊嘛。咁我教你念句文殊菩萨嘅本尊咒咁得唔得先？ 梗系得啦，你唔好大声，我心里边念都得噶嘛。 咁啊，讲明今日奸谋噶啦，考试唔奸谋咩要奸谋啊？系咪先？咁啊，文殊菩萨嘅本尊咒咧，咁事实咧，我哋又讲下中国文化，又讲下佛教文化啫。因为喺文化学上边嚟讲咧，文殊菩萨咧就系掌管文昌嘅。咁我哋要尊敬佢，因为我哋考试要尊敬佢咧。咁所以咧，我哋动笔之前，我哋打一个试卷之前咧，念翻句文殊菩萨嘅本尊咒。咁老师都会原谅我哋嘅，系咪先？佢结果系会考得好啲嘅。 好想学啊，师傅。 咁呢个咒咧就好易嘅啫，得嗰五个字嘅啫。咁所以大家学下咧，去帮助大家增加下大家嘅文学啊，或者增加下呢个读书嘅兴趣都好嘅。咁啊，而家我教咯噃。咁啊，大家咧如果听唔掂咧。咁呢就可以重温啦。咁当然最好小朋友係直接重温嚟听嘅。嗰五字好易嘅啫。嗱呢个文殊菩萨写一写咁字俾你啊，文殊啊，树系树性嘅树啊。文殊系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嘅本尊咒呢就係嗡阿拉哈萨诺。 嗡阿拉哈萨诺。 第一个字呢阿美爷读错咗嘅。唔系读嗡。系读 on on on 英文 o w n o w n 系 on you 个 on 系 on you 个 on on on on on 阿那哈萨诺 阿那哈萨诺 阿那哈萨诺 阿那哈萨诺 on 阿那哈萨诺 on 阿那哈萨 on 还是 no on 阿那哈萨诺 系啦 on 阿那哈萨诺 on 阿那哈萨诺 on阿拉哈萨哦 ，no no no， 嗡 阿那 阿那 哈 哈 沙 沙 罗 罗 罗罗 n o r no no no no， 嗡 阿那 阿那 哈 下山咯， 下山咯。 其实香港如果是佛教嘅学校，其实可以全体一起念呢个咒，念佢啊廿一次，然后先大家一起开笔，咁啊非常之公道， 齐齐都可以加持。 咁啊，即系如果发挥到一种咁样嘅功能咧，嗰间佛教学校肯定今年咧嘅会考成绩系排第一咧， 系啊， 十几个状元啊。啊，咁我哋有呢啲叫搞下迷信啦，咁啊，但系其实唔系，系因为当我哋好集中我哋嘅精神去念诵一句咒语嘅时候咧，其实系帮助我哋舒缓神经同埋使到我哋集中精神嘅一个方法嚟啦嘛。大家都知道，譬如话我哋以前做话剧都系咧，一出场嘅时候先教你深呼吸三下，然后先至出场，系咪啊？或者你出去演讲嘅时候，先大家摄一摄心神，定一定，眯一眯埋双眼。咁点解你唔去念呢个字呢？咁而呢个字竟然又系同文昌星有关嘅，咁所以我哋不如又再念下，两位 嗡嗡阿那哈沙诺， 嗡阿那哈沙诺， 嗡阿那哈沙诺， 嗡 阿那哈沙诺。 好啦，咁如果你系觉得念呢个文殊菩萨嘅咒念得好舒服好靓咧，咁你上网打文殊菩萨。咁啊，列一列印佢张相出嚟，列一列印佢啲资料，咁啊略为知道个菩萨嘅大愿，原来就帮助我哋咧，系可以使到我哋咧就系脑回神通啦，令使到个文化艺术好啦，咁然后咧系使到我哋咧有一定嘅信心加持啦。咁其实讲话大迷信好，或者你讲呢啲宗教好，其实讲到尾咧。都是一种心灵的治疗来的。咁使到我哋嘅心呢有啲渣拿啦。咁当然你话我念唔惯心经喎，得唔得呢？咁心经有少少危险，因为心经属火嘅。如果你本身系忌火嘅呢，念心经呢你係火会太多。咁文殊菩萨呢好冷透昭然，佢本身系水木型嘅嘢，水木型系同文昌同星。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搞文昌活动呢，文殊菩萨是不能不拜的。咁而且以前呢就讲呢，佛祖释迦牟尼佛呢就去拜访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呢即係佢智慧好似佛祖一样咁叻呢，佢都要派文殊菩萨去拜访嘅。所以文殊菩萨个江湖地位好高。咁所以大家念下呢个嗡阿那哈沙诺啦。咁呢就念呢个咒，咁念多与少呢，呢个呢就无关 即係次数唔系问题嘅。 最紧要你自己呢就借念呢个咒嘅时候呢，俾自己呢摄一摄自己嘅心神，即係等于你去咗市场啦，摆晒你嘅阵啦，咁而正在系等待要动笔嘅时候，打开试卷嘅时候呢，你眯埋双眼好快咁样集中精神，嗡阿那哈沙诺，嗡阿那哈沙诺，嗡阿那哈沙诺，跟住通过呢个咒语呢去自己令自己 relax,放松。咁然后一打个试卷，咁于是咧你就如有神助咧，咁咧就去考你嘅试。咁所以我哋不如话教文殊菩萨呢个本尊咒咧，系帮助大家精神集中，同埋使到大家咧系放松心神去面对呢个考验。咁嘅角度去讲咧就好啦， 用心灵治疗嘅角度。 咁啊，作为爹哋妈咪咧，系面对住仔女考试嘅时间咧，考试前夕嗰一晚有一样嘢你要做嘅，但系唔好话俾佢听嘅。 即系你自己做咗，唔使话俾个仔听。 系乜嘢？ 神秘地做。 有两样嘢做。 嗯。 第一样嘢就系你要偷偷地将佢房里边嗰个灯咧换过晒啲灯胆。然后将嗰个灯咧抹到干干净净。 哦。 当然你夸张到成盏灯换咗新嘅，我唔理你啦。但系当唔好换夸张先啦。净系换咗里边嘅灯胆，同埋换咗里边嘅灯泡。然后咧抹干净嗰个灯。咁呢样嘢你系。可以直接帮助到你嘅子女咧，系听日读书嘅啊，考试嘅时候咧系脑活神通嘅。第二样嘢咧就系流行于喺呢一个西方国家嘅咧，就系一种叫做神想观嘅帮助子女读书方法。 神想观 系咩叫神想观呢？佢同宗教无关嘅。佢就话咧，当一个人咧一瞓着咗一个钟头到嘅时间，瞓冧咗一个钟头之后咧，佢个意识咧就开始咧就沉落去啦。有个潜意识就开始出嚟。 系 咁，个潜意识好紧要嘅。潜意识咧系你能唔能够去驾驭一样嘢嘅潜在嘅力量嚟嘅。咁咧，所以父母亲咧喺所有嘅小朋友考试嘅前夕，特别佢特别紧张嘅时候咧，一瞓咗之后一个钟头之后咧，就最好系妈妈。咁啊，如果佢系特别锡老豆嘅咧，就老豆。 系， 总之佢信边个，嗰个信边个。 边个亲近啲就边个做。 咁然佢特别啱 key 嗰个。 系系。 咁然后咧就坐到个小朋友嘅床侧边嗰度咧，就合掌，呢个无关宗教嘅。 系。 咁然后个心里边咧就话俾个小朋友听，系要听日要。 好考试考得好，要好好镇定啊，你一定会考得好嘅，一定要讲全部系好嘅说话、 嗯、 positive 嘅、 嗯， 所以呢个英文叫 positive 嘅 thinking，、 嗯、 又叫 auto suggestion， 系、 嗯、 一种去提议同埋加持佢嘅潜在意识咧，系、 嗯嗯、 放松怀抱同埋增加佢智慧咧，去面对考试。 即系要讲出嚟嘅系咪？ 系 喺个深度讲。 咁但系呢个法咧，好、嗯、容易撞板，所以翻嚟同大家讲下， 系、 啊、唔撞板与撞板嘅分别咯。 吓、啊，会撞玩撞板噶？ 气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除咗可以强化治愈能力，仲会针对病痛从根本改善。你都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今日下午四点到四点半，黐住 DBC 数码一台暨南台，健美星期日主持李丽瑞会同元气治疗学会梁宝恒师傅教你中国气功的精髓，由简单理论开始，一起为健康打气。 大哥大哥，有权你同我新晋歌手咧？ 呢、這个问题啦，我唔回答嘅。 听讲话咧，你同公司不和，究竟咩事啫？ 无可奉告啊！ 想问一下，你最近同电视台的 合约？我已经交咗俾经理人处理噶啦。哇！你做咩啫？你边间噶？ 喂，你以为自己边个啊？喐佢！ 喂喂，唔好打面，唔好打面、啊！ 以上个案极为普通，如有雷同，实属不幸。 唔系啊嘛，仲兴啲咁嘅嘢？ 逢星期日晚七点到九点 ，DBC 数码一台企啱台， 有我吴以丽丽， 仲有我俊男 Keith， 同你扯尽所有艺人、名人、凡人，乜人都好，最真实嘅一面，同你越界倾情。 世界随意门。 喂，丹麦竟然有个真人图书馆啊！你系可以借个人，系医生、教徒或者小朋友，会有30分钟嘅时间去听个真人嘅故仔，或者去同佢哋倾偈，问佢哋问题。成件事就好似有个识喐识讲识好多嘢嘅百科全书啊！等我又去借个靓仔翻嚟同我倾偈先。DBC 数码二台 Me Too 非常班房，逢星期一下昼5点半至6点，世界随意门同你分享世界各地趣事特别事。 老板开紧馆，有咩事同我讲？ 我有唔同银行嘅私人贷款优惠，有身份证即批， 唔使啦。 咁信用卡啦，边间银行都得噶。 银行依家唔接受中介公司转介私人贷款或信用卡申请，未打去银行热线核实你嘅身份，我唔会将个人资料俾你噶。银行热线电话喺金管局、香港银行公会同银行网站都揾到，核实来电有热线联络银行，免受骗。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师傅，你话撞板撞板，你仲教人？ 撞板啊！喂，平时考第尾，突然间考第一啊嘛！撞板啊，真系 讲呢啲， 讲呢啲嘅点解？ 我都想撞下板 啊！咁咪攞板撞下啦。 嗱，呢个神掌官有用嘅，你哋两位咧，作为即系平时日常生活咧，啊想啊林记啊想碎个老公买一粒咧大啲嘅钻石戒指咧。都系用神掌官， 我用呢个方法都得。 阿美仪又衰佢个男朋友咧，就买部靓嘅跑车俾佢啦，兼咧就买层楼俾佢，又系用呢个方法。 好，今晚试下先。 甚至你又衰佢想正式同你结婚草拟啦，等等啦，仲要送埋嫁妆啊嗰啲咁样，又系呢个方法。好啦，其实中六合彩都用呢个方法得嘅。 同边个讲啊？ 你唔早啲讲先。 我东叔讲啊，冇做噶啦。 喂，大佬妙论天下啊嘛，唔妙论你点啊？李居明咧，咁呢个神掌官其实好有名噶啦，其实喺个。二十几年咧，我已经教过无数人，咁佢个都话反应系厉害，特别系对小朋友。 系 咁咧，小朋友明日考试嘅时间啦，咁啊读书好紧张啦，咁啊瞓着咗之后咧，咁咧就佢嘅父母亲通常系妈咪多嘅，咁咧就会喺个床侧边嗰度咧就合掌，眯埋双眼，用个心去同个仔女讲说话。你要明白咧，小朋友咧平时你同佢讲嘢，通常佢唔听。 系啊，耳边风。 特别系男仔一见到妈咪就话：，哎呀，我听你讲咪，我系咪群脚仔啊嘛？通常而家啲小朋友咧都唔听爸爸妈妈讲嘢。所以其实呢个神掌官唔系在于系帮助佢考试。其实你想喺个性格上有咩调整咧？ 都系通过呢一番说话咧，系可以一面倒地去帮助个小朋友咧，系倾向于一啲比较系正信嘅思维啦。咁啊，正信嘅思维意思包括咩咧？你一定要最好系写定个稿，否则个说话咧，你坐喺度阿仔， 佢醒咗，可能俾你 鬼醒咗。 跟住唔系，跟住讲嗰句粗口咁啊，大件事咧。咁所以通常系咁，而都写定份稿，写到十句八句， 练习一下先 啦。咁啊，行货呢，当然咧就讲到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即系嗰啲啊唔得，即系要。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要赞佢阿仔，你是一个好聪明的小朋友，一定要赞佢聪明、你考试的时候好镇定、而且呢你平时读书的时候呢过目不忘、非常之叻，咁你听日考试嘅时间咧，一定会考得好好嘅。啊，爸爸妈妈咧，喺俾最大嘅信心俾你，你系世间上最聪明、最可爱、最靓、最 fit 嘅小朋友，所以你听日一定考试能够成功。咁、一定系所写晒全部系 positive 嘅。原来咧个 negative 咧，佢会突然间窒一窒嘅。原来人系对于听顺耳嘅嘢咧， 系 好啱听嘅。一路啱听嘅时候咧，就会增加佢嘅自信心啦。咁、如果你有一句说话突然间揞一揞佢咧。你千祈唔好乜啦咁嗰啲啦，千祈唔好 讲乜， 咩都讲好嘅，所以嗰个稿要写定嘅、你系乜乜乜诶赞美几样赞美，跟住咧写一啲说话。原来咧我哋发现得到咧，任何嘅世间嘅宗教，无论你 系 基督教，无论你佛教，原来都系喺度赞美紧菩萨嘅。咁、所以佢哋写嘅圣诗全部赞美， 又系、 我哋佛教里边所有嘅文章全部赞美， 即系唱颂嘅。 咁原来神都要赞美啦，你话人需唔需要赞美咧？ 梗系要啦。 咁即系话原来呢个世界。里面嘅成功嘅因素咧，就系只要多赞美别人咧，其实你已经系一个非常成功嘅人。所以由听日开始赞美你老师啦，赞美啲同学啦。 师傅你好靓噶，你好靓仔。 咁呢 样 嘢，如果你赞美得更劲嘅时间咧，就叫做擦鞋啦。但系原来所有嘅牧师都系向佢哋嘅神擦鞋嘅。咁原来擦鞋咧系擦得叻咧，赞美赞得叻咧，呢样嘢咧系一个最高嘅成功学。咁所以其实你叫佢作。即系作答卷嘅时候咧，特别作文嗰啲咧，你写多啲类似赞美性嘅嘢咧，特别攞分添。好啦，咁所以咧呢个神想官咧就系、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啊。点样实验咧？就系、你将听日个早餐嗰个面包，平时咧就摆咗台面嘅，你将咪摆咗厨房嘅 A 柜嗰度摆埋。咁然后你就话俾佢听，听日咧你食早餐嘅时候咧，你去厨房个 A 柜嗰度攞啦。咁，你睇下听日佢起身嘅时候莫名其妙，日日都坐喺个餐台度。攞摊袋个面包，你睇下佢会唔会听日好自动咁走去厨房开咗个 A 柜，然后里边攞个面包出嚟。 几好玩喎！ 如果真系喺 A 柜攞咗个面包出嚟咧， 好惊！ 咦？咁你听日咧就开始就日日同佢输送嘢咯。喂，阿美仪姐，我未讲完喎，系点样？佢听日考拜阿，佢有几条题成日唔记得，你喺个神像嗰度读俾佢听啊！ 我咪就系话好得人惊。 咁你读俾佢听嘅时候，佢容易，佢容易过平时死读啊。即系你喺嗰度读俾佢听，读嗰几个重要嘅嘢俾佢听，等于佢系容易记好多噶。呢个神想官嚟噶，呢个好巴闭噶。咁所以咧，呢个神想官咧，如果你训练有素啊，呢样嘢咧系可以令到你个老公买楼买钻石俾你噶。所以你又唔做，你要等佢瞓咗一个钟头喎，你唔好。 佢紧 要 瞓噶， 我未瞓嘅，我未瞓嘅。 咁啊，换个第二个老公会瞓嗰个咯。哎呀，咁简单嘢你都唔识。 师傅啊，如果用呢一套嘅神想观咧，可唔可以用喺动物身上噶？ 我啱啱想问啊。 动物最靓，动物最靓。 只狗讲嘢， 只狗讲。佢咩啦？你喺边个位置屙鼠鼠？ 系啊系啊， 我打你 系啦。系啊，你唔系打。 唔系，我唔讲到 赞美。 如果你喺个屙嘅屙咧，咁咪就乖仔啦。 系啦，我就买只钻石戒指俾你啦。 咁我就请 你带 你食 food 好冇？ 系啦，你请你食 food。咁全部原来呢个宇宙嘅秘密咧，都系在于咁简单。总之你顺捏就啱噶啦。 赞美， 赞美，顺捏，跟住咧就喺夜晚瞓觉嘅时候顺捏佢。 好忙。 喺只狗瞓着嘅时候顺捏佢。 系。 咁喺即系你老公瞓。咗你当只狗咁就去顺捏佢，如果佢唔听话嘅时候就换咗个老公，呢个咧就 拣最快方法系啦。 咁呢个咧就叫做神想观，就 auto suggestion 咧，就喺过去咧就非常之有效嘅。通常我哋咧就先试验咗个面包先嘅，咁只要 最容易 只要听日咧佢话咦。 佢能够开到个柜攞到个面包出嚟咧，你知道已经 work 咗咧，咁你就开始喺第二晚咧就开始教育啦，边去读边科唔点咧，就喺嗰度啦，几个 clue words 重要嗰啲咧喺嗰度系教咗佢。咁、原来呢个方法仲有一样嘢嘅，就系点样咧？譬如话佢学德文，佢唔掂，学法文唔掂咧，夜晚瞓觉嘅时间，佢瞓咗个钟头之后咧，喺佢嘅耳边度细细声开着咗嗰个机咧，系、播德文或者法文。 法文， 咁佢听得多咧，就自然识讲嘅。原来语言咧就唔系去用把口嚟学嘅，原来用耳仔嚟学嘅。你听得越多咧，你好自然咧，嗰只耳仔听熟咗咧，你好自然就根据嗰个 rhythm 咧，你个口就会喐噶啦。咁所以原来学语言咧系以听为主，系先至教个嘴嘅。所以学日文啲人好多学唔到咧，其实你系不断攞啲日文嘅嘢嚟听，听到日日听好多咧，你好自然咧学少少就即刻识讲噶啦。但系你猛咁死记嗰啲字嗰啲音咧，咁你 系 永远学唔到日文嘅。咁所以呢个咧就 系 我哋学 秘诀啦， 学文嘅秘诀啦。第二样嘢就系话你要记一样嘢，你譬如举例，我而家写咗个文昌塔咁啦，你要死记文昌塔三个字咧，系冇可能嘅。但系文昌塔有个画面噶嘛，系、有个塔噶嘛， 系个塔咯。 你记个塔咧，系易记个文昌塔三个字嘅。原来我哋个脑咧系记影像嘅，系唔记字嘅。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一啲人咧，咪好厉害，即系话你入咗屋之后咧，跟住由屋前去到屋后记咗成三十几种嘢，然后咧、一次过就问翻你，佢记得晒嘅。佢当时教嘅秘诀就 系 咁啦，就系、佢由第一件嘢记嘅时间咧，系记个影像，记个样，跟住谂个古仔。当你谂到古仔嘅时间咧，就串晒咧。咁然后咧就一路谂住个古仔，谂住嗰啲形象咧、你就可以记晒嗰啲嘢嘅。如果唔系你逐件嘢咁望住死记咧，系冇得记嘅。所以一定要谂古仔。咁、我哋以前读书都系噶，读书嘅时候记嘢就咩谂古仔啦。另外咧，我就好中意咩咧，就攞张报纸摆喺度，揸住支嗰啲笔，好似人哋教学咁啊，一路喺度读念嘢嘅时候，一路喺度自己好似 撩下撩下咁样， 系咁写啊， 我写， 净好似老师上堂咁教书咁样啊，咁就好容易记得所有嘢。 如果搵手写完之后咧，啲人 写完系容易入脑多啲，有啲抄 笔记啊，啲嘢咧就容易记啲噶嘛。 特别你谂个古仔咧，嗰啲古仔咧要谂好多啲咩肥婆肥佬啊，古灵精怪啊，嗰啲古仔咧用串连晒。嗰扎字咧，你就自然掂啦。所以头先我教大家要洗，要抹灯， 抹灯换 灯 胆， 换灯胆， 神上官。 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床单啦，帮佢换过张床单，同埋，但系唔好换枕头同埋被铺。 点解嘅？ 因为一换枕头同被铺，佢瞓唔着噶。 哦， 佢瞓唔着，考试赖咗你嘅。咁被铺好紧要嘅，被铺咧，如果系卧火嘅咧，通常嚟讲咧，就一定要瞓垫毡。咁当然而家我哋唔讲话有冇冷气嘅参与啊，或者冬天夏季啦。但系基本上咧就系瞓嗰个床单嘅颜色咧，就 系 个卧木嚟嘅。譬如话佢卧木嘅，俾咗绿色嘅床单去瞓。卧金咧白色床单，卧火嘅红色床单加热毡。咁咧就卧水嘅就当然就唔使谂啦，即系定系蓝色啊嗰啲咁样啦吓。咁然后咧就落床嘅位置咧向正今年最当时得令嘅西南方嚟落。咁咧或者向正嘅东方嚟落。咁只要落床嘅位置啱咧，佢考试通常都已经系冇乜走鸡噶啦。咁然后最记得一样嘢就系话入市场前离开屋企嘅时候，记得去滴嗰樽眼药水， 唔好用 红巾。 嗰樽眼药水去用红巾，嗰樽眼药水咧。差唔多你同神咁拜啦，嗰啲嘢咧就有奇妙啦。 摆喺度系啦。 好啦，咁啊，信众要求最尾嗰个民主菩萨嘅咒再读一次。 好 啊，咁我读啦，就睇得清楚啲啦吓。嗡阿拉哈萨诺，嗡阿拉哈萨诺，嗡阿拉哈萨诺。好，祝福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胜意，读书个个都聪明伶俐， yeah. 个个考第一啊！ 好嘢。 欢迎乘搭本班航机，为咗各位乘客嘅安全，喺前往热带同寒带地方嘅时候，请采取预防周身病痛嘅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要饮多些汤水补品，要留在有养生药膳供应的地方休息，返港后一个月内觉得不舒服就要即刻去看中医调理身子了。今日下午四点半至五点，由阿蕊、李丽蕊和子欣主持的医食同源，祝阁下旅途愉快。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